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46集，始料未及。县衙的衙役自然认得唐帆，看到他连轿子也不坐亲自前来，都十分讶异。唐帆甚至没等他们行礼就问，你们县令呢？ 回禀大人，在县衙里呢。 他的回答令唐帆稍稍放下心，越过他们便直接进了县衙。路上又问了几个人，得知吉敏正在后堂望雨亭处喝茶，就带着吉敏过去。县衙原先并不大，但后来在吉敏之前，也不知道是哪一任的县太爷将县衙后院一顿整修，硬是腾出一块地方修成花园，种上花草，以供休憩赏景招待客人之用。但他自己没能用上几年，反倒是便宜了后来者。这地方唐范也来过一回，小是小了点，却别有几分江南园林的感觉。树木茂密，流水潺潺，隔音很不错，在这里谈点什么事儿，不于被人偷听了去。而望雨亭就建在一处花园中心的假山上，山下一条小溪汇聚成荷花池，这会儿正是荷叶田田花苞绽放的时节，从上往下看风景极好。不过此时此刻唐范却全然没有心思欣赏，直到看见背对着他的熟悉身影才稍稍缓下脚步。子明兄，对方回头露出诧异的神色。 下官好不容易在这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没想到还是被大人给抓个正着。 唐范也露出笑容，让席明在山下等着，自己三步并作两步踏上假山的台阶，不一会儿就上了亭子。你在这里就好了。唐范说着，目光不经意扫过石桌，但见上面一个茶壶，却有两个茶杯。 大人匆忙而来，不知找下官有何要事？ 两人私底下相处时，虽然口称大人，自称下官，但吉敏的语气是带着对老友的调侃，显得亲切随意。我有些事想问你，不如我们出去再说。吉敏摇摇头，脸上忽然露出似笑非笑、似嘲非嘲的表情。 还是在这里说吧，外头不方便。 好端端的哪里会不方便？就算再不方便，唐范是上官，吉敏是下级，他也不能这样跟对方说话。刹那间，这句话让唐范心头油然而生一丝警觉，他也不自觉往旁边退开两步。但下一刻，假山下面就传来一阵兵刃交接之声。 大人，这里不妥，快出去。 不需要席明说这一句，唐范也已经知道不妥了。对方那几个人的路数与那天晚上刺杀唐范的人如出一辙，而且很可能就是那几个人。当时席明等人尚且不敌，更不要说现在他只有一个人，以一敌四，渐渐就落了下风，情形十分不妙。唐范看向吉敏，子明，你这是何意？吉敏面不改色， 如你所见。 放了他，我任你处置。 就算不放，你现在也任我们处置了。 此时唐范身后冷不防有人说话，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直接弄死了便是。 伴随着说话的声音，脑后一阵微风拂来。汤范面色一变，待要转身闪避时已然来不及，只觉脑后剧痛，身体顿时不受控制地软倒在地上。他张了张嘴想要开口说话，却发不出声音，耳边依旧传来兵器交战之声，只是越来越模糊。难怪自己从县衙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几乎看不见什么人，恐怕这些衙役早就被吉明遣开了，所以这里的动静也不会有人听到。也仅仅到此为止，唐范的思路戛然中断，彻底陷入黑暗之中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或许唐范来找吉敏之前会更谨慎一点，他也许会带上陆灵犀或更多的人，又或许直接将县衙围起来，让吉敏插翅难飞。但唐大人毕竟不是神仙，他充其量只是比旁人要细心谨慎一些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他不会未卜先知，更想不到吉敏竟然敢于在县衙内公然对钦差下手。从昏迷前听到的那句话来判断，唐范觉得他会就此断送了性命，但他没想到自己还会有苏醒过来的时候。唐范下意识微微动了一下，发现自己的眼睛好像被遮住了，手脚也都被捆住，整个人以不那么优雅的姿势侧躺着，连嘴巴里也塞了帕子一类的东西。身下传来震动感，耳朵没有被塞上，他还能听见马车车轮陆陆滚动的声响。确切地说，他是被争执声吵醒的。 吉敏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这小白脸存着几分故交旧情，但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心思了。二龙头对这人恨之入骨，你现在不让我杀了他，等他到了二龙头面前，只会死得更惨。 唐范微微皱起眉头，他觉得这声音有点熟悉，随即就想起来了，对方应该就是他昏迷之前说要弄死自己的那个人。 正因为他对二龙头的重要性，我要亲自将他带到二龙头面前，杀不杀应该由二龙头而不是你说了算。 相较而言，吉敏的声音就平静许多了。 还有，你应该叫我吉坛主，身为副坛主却以下犯上，我会如实向二龙头禀报的。 呸，什么吉坛主，你连半点功夫都不会，连这个县令都还是二龙头帮你当上的。哎，少在我们这儿面前装模作样了啊，要不是现在教中人才奇缺，也轮不到你来当什么坛主啊。 老五闭嘴。吉坛主，马车跑得快，未免将你掀翻下来，还是请入内吧。 外面很快就没了声音，又或许说话人的声音都小下来，唐范听不大分明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车帘子被掀起来，风从外面刮进来，将唐范的发丝吹乱。他猜自己现在的发髻应该已经零散得不成样子了。不过很快帘子好像又放了下来。 你醒了？ 是吉敏在说话。唐范继续佯装昏迷显然不太成功。唐范点点头，下一刻他嘴里的帕子被拿出来。唐范长出了口气，并没有徒费力气去做大喊救命之类的蠢事，也没有要求摘下眼罩，而是问 吉敏呢？ 你觉得呢？ 唐范沉默片刻。我们现在要去何处？ 带你去见李道长，你对他应该很熟悉才是。 大家都是老仇人了，的确很熟悉。 吉敏不说话了，车轮不时被路上的石头磕到，马车跟着颠簸震颤，唐范觉得自己快被颠得连五脏六腑也吐出来了。子明兄，能否劳烦你将我扶坐起来？再这样下去，我怕我还没等见到你们李道长，就先魂飞九天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有一双手将他扶起来。虽然坐着也同样颠簸，但背靠车壁，总比整个人躺在上面不着力要好上太多了。多谢。汤范舒了口气，对着可能坐着吉敏的方向微微颔首。 你还叫我子明兄？我以为你会叫我白莲妖徒呢。 与其将时间浪费在那些无用的争执上，我倒有许多问题想问。 譬如 你将我带走之后，不就不能继续回去当庐陵县令了？ 唐大人真是多虑，自己性命都快保不住了，还关心下官的仕途，这就不劳您费心了。 你又何必总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？难道咱们数年的朋友情谊就抵不过白灵教一个坛主之位吗？那地方到底有什么好的？那些亡命之徒为了钱财跟着昏了头，一心想跟朝廷作对的李子龙舍生忘死也就罢了，你大好前程为何也要跟着瞎掺和呢？他双目还被布条绑住，当然也就看不见吉敏嘲讽的表情。 大好前程，润清，你太高看我了。要不是白莲教，我到现在都还在乡下种地呢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补缺，怎么能跟你们这些两榜进士相提并论？ 两人从京城分别的时候，吉明满心失落，但当时唐范自己也是刚刚踏入仕途，除了安慰之外，也不可能给予对方任何实质性的帮助。再说天下人才济济，像金榜题名的人太多，能提供给世子们的位置又太少，每年像吉敏这样的失意人不知凡几，有些白发苍苍还在为功名而奔波。吉敏不是这里头最惨的，只是每当人在落魄时，总觉得自己才是全天下最失败最惨淡的。听到这里，唐范就问，这样说来，你先前说的资助你捐官的好心同乡富商其实就是白莲教了？ 不错。你也知道我家境穷困，能够一路白养我二十多年已是极限，我考不中进士又无钱捐官，是我无能，不能连累家里人跟着我受罪，再养我一个白吃白喝的懒汉，赌上三年后的希望。但若让我像乡下那个老举人那样一辈子只在乡里耀武扬威籍籍无名，我也不甘心。 其实吉敏的功利心从唐范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察觉了，但读书人十年寒窗，谁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呢？就算是想要实现自己那些济世安民的梦想，也得先有个功名和官身，否则一切只是空谈罢了。当了官就等于高人一等，像陆灵溪那样从小生长在官宦世家的子弟可能还没有太深的感觉，但像吉敏这样的出身，考上功名就是他唯一的指望。在他家境窘迫，无钱捐官补缺，又不敢保证三年后一定能考中进士的情况下，白莲教伸出的这根稻草就成了吉敏的救命稻草。但他接受了对方馈赠的同时，也就把自己绑上了白莲教的船。 唐润清，其实我很羡慕甚至嫉妒你和子乔兄他们，因为你们出身好，天分好，几乎不用花费什么力气就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。跟你们称兄道弟的时候，我心里一面羡慕你们，一面嫉恨你们，恨不得把你们拥有的都夺过来。你看，我连当个县令都还要白莲教帮忙，而你比我还小几岁，如今却已经是钦差御史了。我不甘心，我真的不甘心。 唐范微侧身体，换一边胳膊挨着车壁，因为马车震颤颠簸的缘故，他两条手臂又被绑在后面，上半身都麻了。子明兄，你明明就不是这样的人，何必总说这些话让我误会你呢？其实我刚到吉安府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提醒过我了，是我自己愚钝，所以在此之前都还不知道方慧学就是李子龙。 我何时提醒过你了？ 就在接风宴上，当时我对上了你的下联，你转头取了下联里其中四字作为字谜，之后松鼠便是李字，难道不是为了给我提个醒吗？ 你既然有所察觉，为何还过来找我？ 唐范对他突如其来的愤怒有些无奈，现在任人宰割的那个明明是自己才对吧？我又不是神仙，哪里能事事料敌先机啊？就算知道你可能意有所指，又哪里会知道方慧学就是李子龙？要怪只能怪李道长太会骗人，竟能在几年前就取代方慧学的身份，一直在此地经营。想来他做买卖经常在各地奔走，也不过是为了方便出去办事的遮掩罢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林逢源为何会死？难道是因为发现了方慧学的真正身份？ 不，他只是看见锦衣卫在江西境内大肆扫荡，又想到前吉安知府黄景龙的下场，所以害怕了，不想跟白莲教合作下去。但上了白莲教的船，岂容他说走就走？正好科举案发，二龙头就命人杀死林真，嫁祸沈坤修，又绑走林逢源的次子，逼迫他就范。旁人看见沈林两家的恩怨，只会以为沈坤修在公报私仇，而不会与白莲教联系在一起。 那后来几个评卷官的死又是怎么回事？ 一直以来，方家与徐家都有生意往来，徐斌生性贪婪，虽然隐隐察觉方家背后的牵扯，但为了赚钱，既没有跟方家彻底划清界限，另一方面为了安全又不肯牵涉太多。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？说来也是他们自作孽。徐斌、沈坤修教子不严，自己惹了一身麻烦不说，还险些累劫老子。沈坤修生怕你从那几个评卷官身上问出他儿子干的好事，就去求助徐斌、方慧学，就是二龙头。他趁机怂恿徐斌杀了那五个人，一了百了，又说他有万党撑腰，只要稍加威胁，你就算知道了也不敢对徐家如何。徐斌也是个蠢货，居然脑子一热就同意了。 如此说来，林逢源的死也是白莲教下的手。唐范没有说你们，而是用了白莲教作为指代。吉敏注意到这个小细节，他心头一时涌起些复杂滋味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道： 不错，他身边有人监视却还不安分，想着暗示你，结果被二龙头发现了。 所以他最后还是死了。 但他死的也不算全无用处，你不就从那幅画上发现了关键线索吗？所以二龙头还是杀晚了。他要是一早就死了， 就没那么多麻烦事儿了。 唐范摇摇头，这世上岂会有不透风的墙，真相永远都会大白，只在迟早而已。他还想说什么，却听得吉敏道， 你想知道的我也都告诉你了，足以让你死而无憾。看在老朋友的份上，我已经为你争取多活片刻功夫了，能不能活着就要看二龙头仁慈与否了。 等等，我还有些问题。感觉到对方的靠近，唐范不由往后仰头，却发现退无可退，而嘴巴很快就被一块帕子捂上，那上面的味道被吸入鼻尖，很快使得他神志有些昏沉起来。 睡会儿吧，很快就到了。